姐姐嘅呢一首《秋水伊人》，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早晨啊！各位哥哥姐姐，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差唔多答二嘅啦噃。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为你主持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5月29号星期六啦，农历咧就系4月18嘅。喺直播室除咗有钱佩佩之外呢，喺香港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咁所以应该今日嘅天气呢都真係会几热下嘅。咁各位哥哥姐姐真係少啲出街好啲啦。不过你话如果真係要做运动嘅话呢，其实如果你早起朝头早喺太阳啱啱出嚟或者未出嚟嘅时候做运动呢，应该係最舒服嘅。虽然而家室外气温都29度，但係呢点都好过呢个太阳高高高挂嘅时候做运动咧，咁热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都系喜欢朝头早起身做下运动或者喐下嘅朋友咧，呢个时候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喐下你嘅身体啦。我哋继续咧有红中嘅歌声，蔷薇之恋。 我问你想什么，你总不对我说。你要是爱蔷薇，哪怕蔷薇刺多。我问你要什么，你总是看着我。你要是一条心，哪怕会受折磨。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良辰美景，不要错过。迷蒙的夜色看不清楚，难道你不敢爱我？我问你爱什么，你总是看着我。你要是爱蔷薇，为何不说清楚？总是看着我，你要是爱蔷薇，为何不说清楚？ 姐姐莫忘今宵，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仍然系炎热，但系间中系亦有骤雨嘅。星期一、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室外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其实老歌之中我都好中意呢首真系好鬼马嘅歌曲啊！ 你为什么偷偷摇摸摸呀？偷偷摸摸跟人去爬坡，你瞒着我呀，你躲着我呀，偏偏你又遇到我，难道你还不认错？什么叫做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难道就算错？你自己想呀，你自己说呀，你要不是去爬坡， 刘韵姐姐加埋张来来合唱嘅呢一首《偷偷摸摸》，相信咧都系阿佩佩播得比较多嘅一首嘅老歌之一啦，一首好鬼马嘅歌曲啊！蜻蜓姐姐的这一首《痴痴地等》，会不会你逢星期六都痴痴地等一个礼拜听老歌呢？定是你痴痴地等一只小白兔呢？ 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我哋有欧阳菲恩嘅呢首《香格里拉》，吓啦，仲有少少时间，播多首，认得佢嘛？佢咪就系张老姐姐嘅你真美丽啦！嗱，呢一句说话咧，其实真系万事万能嘅喺女人身上，啊、你真系靓啊！无论任何情况下讲咧，个女人都会融化嘅。多啲用呢句说话，你就系靓，你真美丽。好，咁啊，望下钟咧，好快到呢个五点半钟咯。咁即系话我哋要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当然喺呢一个香港电台第五台，仍然都有钱佩佩陪伴你啦。好，听新闻先。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提出总值$60,000,000,000的2022财政年度预算，是他上任以来首份完整预算案，详细说明大幅扩大联邦开支的计划。预算案涵盖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拜登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教育、研究、公共卫生和有薪休假等的领域，亦都有一些涉及应对枪械暴力和气候变化危机的资金专案。美国国会参议院未能够通过相关议案，以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今年年初国会大楼遭到冲击的事件。众议院上星期通过议案，组建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今年1月6日针对国会大楼的抗议和冲突。民主党人表示，成立委员会是为了防止日后再次发生同类冲击民主机制的行为。议案送交参议院之后，以54票对35票被否决。支持议案的民主党未能够从共和党参议员手中取得通过议案所需的10张渡过票。德国正式承认在超过一个世纪前，殖民管治是非洲纳米比亚土地期间制造一场导致大约80,000人死亡的种族屠杀，并且承诺向纳米比亚提供11亿欧元援助，用于开发和重建。德国外长马斯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德国在20世纪初在纳米比亚土地殖民时期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屠杀，寻求谅解。

由人欢笑，自由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能光，岂能及如灯在彼傍，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 同样地是很久没听的一首歌曲《铁塔灵魂》，我们有歌神许冠杰的歌声。 灵泡浴晒水冻凉，多情如我情诗百丈长，两心倾仰心破破和唱，何苦空留冷襟帐，尽白色远向满怀，浪情切意长又长，夜月初上丽影双双，鸳鸯结合情荡漾， 清唱，同在情唱。 郑少秋秋官嘅呢一首《江山美人》，究竟用江山好呢定要爱美人好呢啊，真係好难揀啊齁。好啦，咁有啲嘢就唔需要揀嘅，就好似天气咁啦，就会准时话俾你听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係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呢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哎啱啱转咗呢一个天气，其实冇变到嘅，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仍然系炎热啊，但系间中亦有骤雨。星期一二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其实呢啲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即系出街真系好辛苦。有时咧真系去完一阵街，或者其实行出去一阵咧，个太阳喺个头壳顶度晒一阵咧，哇，个人真系会晕陀陀咁。点解咧？其实而家戴住口罩咧，都已经系晕陀陀噶啦，系嘛？即系呼吸已经系唔畅顺嘅。但系咧，再加埋呢个太阳高挂咧，有时就觉得。真系完全气都唞唔到，咁啊，确实又真系好辛苦，尤其是如果你可能要行一啲比较长途嘅地方啦，又或者你个人急赶一啲啦，又或者个人心急一啲啦，咁咧就会更加上气唔接下气，咁有时咧就觉得哇，我屋企咧都有准备咗唔少嘅口罩，因为都买埋好多。咁啊，发现咧有啲唔同 size 啦，唔同 level 啦，唔同。品牌出嘅咧都有唔同的局嘅程度嘅，咁啊，但系即系最紧要啱你自己面型啦，因为有时咧啊好得意嘅，同一个 size 都好啦，可能都未必即系唔同牌子都有唔同嘅戴落去嘅感觉嘅。咁啊，当然即系有啲人有啲朋友话啊，你呢个口罩有阵味嘅，有啲口罩啊好香喎咁。咁当然你有试过啦，咁啊，但系最重要咧唔系话香同唔香。简单啲讲，口罩最重要咧就系有呢个防御嘅能力，呢、这个先至系最重要。尤其是当如果你身边你觉得有其他人系有机会系有菌嘅话，嗱唔理佢咩菌都好啦，只要佢可以传染俾你嘅菌咧，你都会惊惊噶嘛，系嘛？所以咧戴翻个口罩咧，其实系保护自己嘅。咁啊，当然啦，你话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冇带菌嘅，呢个系事实嚟噶嘛。咁啊，都系同样地保护朋友仔啦。今日咧拣嚟好多四字嘅歌曲啊，四字唔一定系成语嘅。歌曲原来都有好多系四个字嘅，唔知点解咧？我发觉四个字嘅歌咧，好多都好励志，好似呢首咁啦，关正杰《一点烛光》。 盼可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照亮 将烛光交给我，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我，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旷庄，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 关正杰一点烛光。这首歌突然之间好想播，因为现在我正经历着这件事，当然不是我啦，是我家的小朋友，但是他考同样都是我考。 用脑袋装笔记，令身心都透支，自小到大努力应付多少次大小考与 test， 父母策励你为了读书考试，用种种好法子，父母寄望太大你被逼冲刺，为考取到名次，年年眼镜加深啲，因死米书已尽力父母知，科博 A 想考到不太易，埋头满台书堆中，惊考得差冇面目望爹哋，却未明父母明白苦处。若你有大志，如挫败不失意，好应该睇远啲，未信那大志是决定于考试，为一生于一时，莫再靠运气，运气是不可恥，让基础巩固啲，若已努力过，就算是不得意，罪过应不在你，年年眼镜加深啲，辛苦多啲，要尽力大众知，科科试都考得不太易，谁还够胆不温书，本撇放弃，靠幸运莫怕事，懒惰重后悔才是不知，莫再靠运气，运气是不可耻，让基础巩固啲，若已努力过，就算是不得意，罪过应不在你，罪过应不在你。

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4204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2，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加元1.207，人民幣6.369，英磅對美元1.42，英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72，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係1902.64美元，賣出價係1904.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上星期的作文题目，我的志愿为什么你们所有人的内容都一样？陈文彤、查论用、洪耀华、温良玉、黄祖强，你哋个个都写住咧，想做武侠小说作家嘅。 以前我哋冇呃你噶，我哋连笔名都谂好晒噶啦。我会叫金庸，佢哋就会叫梁羽生、古龙、温瑞安同王奕。听住星期六晚8:30第五台嘅《闲话武林》，今次会介绍一班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到时你就知道我哋冇斩得花噶啦。 Miss， 我都唔睇武侠小说嘅。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5:29啊，唔系喎。做乜嘢呢？我睇住2021年5月29日，我就读咗5:29。出边阿瑶瑶都喺度笑紧我，系应该系早上时间6:09先啱。哇，只眼咧今日太大啦，大到咧系眼大睇过窿。系再报多次时先，6:09先啱。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5月29日星期六嘅上昼啊，农历咧就系4月18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陪陪。除了我之外，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大家嘅，大家咧记得咧就系带翻把遮出街啦，诶，同埋咧带樽水啦。当然啦，你话戴住口罩点饮水咧，系咪？咁一阵间梁万夫医生会同大家讲下，戴住口罩底下点饮水咧吓，同埋咧。如果真系身边啊有朋友仔咳啦，咁你应该点样做咧？应该弹开四尺啊，定系俾张纸巾佢叫佢揞住唔好咳啦，定系点样咧？都系听住一阵间梁万福医生嘅讲解，自由分晓啦。好啦，咁今日咧就播咗好多四字嘅歌曲啦。呢一首歌相信都系一首四字歌曲里边，大家都好容易谂起嘅歌。冇错，就是真的汉子。我哋有林子祥啊。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我愿意 还要加的书，谁用的衣扮成衣，行动算了，不必多砌词，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红做歌血正暗意，沿途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有意，用我的真心真意，怀着斗志向竞争的圈里追，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喺呢一个清晨爽嚟，健健康康再清晨咧，就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哎，唔好意思吓，梁医生，近排咧真系又落下雨啊，跟住然之后咧又晒下，咁即系个喉咙啊，成日都好唔舒服，都成日都咳嘅。 不過話時話，近排一咳咧，我見到周圍啲人咧就散開，你知啦，即係近排疫情嘅關係咧，啲人聽到你咳都驚一驚啊嘛。咁實情，如果我有咳，我應該覺得自己係咪已經中咗呢個肺炎啊？定係我有其他問題咧？ 係啱啊！而家你喺公共交通呢個人多地鐵裏邊，突然間咳咗十聲，我諗都 散開曬啦， 恐慌可能 冇錯。 你有得散都冇得散喎，其實你係朝早繁忙時間，可能八點半至九點半期間，就你側邊好多人咧，咁嗰啲人咧就係可能仇視你的眼光係咪？ 係冇錯啦，佢個個都掘住你咁， 散無可散。 係 咁咧，當然啲咳咧就係好多唔同嘅症狀咧，咁喺呢段時間最驚你咳就係咪有呢個肺炎呢樣嘢啊？咁但係當然咧。而家香港嘅肺炎情況都唔係咁惡劣啦，係咪？ 嗯嗯嗯。 即係而家你係可能講緊 比起印度啊， 係我即係聽到個消息係最近聽到個消息咧，尼泊爾咧係幾細嘅國家，幾少人咧？有九千個確診個案。 你講每一日啊嘛，係咪啊？ 一日九千個。 係 係。第二尼泊爾喎、 嗯， 山上面嗰個咧，即係珠穆朗瑪馬峰嗰度咧，咁其實。那些地方就真的很嚴峻。 是不過即你說香港的朋友仔呢其實因為經過沙士之後我覺得大家的衛生常識真的很好啦。咁同埋大家呢都很齊心去做呢件事即我都覺得值得為我們香港的朋友仔鼓掌啊真 的。我們的所謂即憂慮啊同埋我們即擔心傳染呢其實我比起很多其他地方呢就真的做得很好的。 嗯、 啊。政府不叫你做你做啊我想起呢就是哇、哦！你喺2020年嗰陣時，啲人由夜晚11点排隊排到地朝早嘅9点去 買口罩， 又冇一個口罩。 係，我當時唔係喺香港嘅，我當時喺呢一個嘅韓國嘅。咁成個旅程， 我哋買咗啲口罩翻嚟。 係啦，成個旅程咧，其實我哋就冇去玩嘅，就係周圍去買口罩啦。 係啦，成夾都 係 口罩。 係冇錯，咁但係嗰個感覺係好安心嘅，因為真係我諗當時大家都係破口罩嘅時候咧，就好擔心啦。咁亦都自己收到好多電話，大家都會打電話嚟俾我，就係、是、問有冇口罩，可唔可以幫我買啊？咁 哦，咁真係多謝你啲朋友，真係多謝你嗰陣時，韓國有大量口罩可以出口。係 冇錯。嗱，咁但係講緊即係你頭先講啦，即係呢段時間戴住口罩咳。理論上都好過你唔戴口罩啦，係咪？咁但係戴住口罩係咪就即係話我唔會傳染俾人呢咁樣？ 咁你咳嘅時候咧就會即係飄出嚟嘅，都會。即係我其實咧睇到絕大部分人戴嘅口罩都唔係好適合嘅，其實因為可能都唔係撳得好實啊。 係，不如我哋教下我哋啲哥哥姐姐點樣戴口罩啊？ 咁戴口罩咧，咁你喺電視可能見過，其實最緊要咧就係、是、即係。覆盖咗你个鼻梁上边，然之后咧有个铁线啊嘛，吓、啊，即系我哋如果讲外科口罩，一定有个铁线。铁线有咩用呢就系、是、你要揿到佢黐实个面同鼻哥， 系， 咁即系话喺上， 即系个小山丘咁样啦。 系啦，上背个部分咧，佢系贴住你个皮肤啊。 嗯， 咁所以头先我咳嘅时候咧，或者人哋对你咳咧，都唔会经过得纳入咗去， 吓， 咁、啊、跟住咧就系、是。我哋喺上橛系咁啦，即系下个部分咧就要冚住个下巴下边啊， 兜翻住个下巴啦， 即系变咗你系即系嗰个绑住啦，你可能绑住或者耳挂嘅咧，咁诶个即系佢有个弹力咧，就会即系冚住咗成个面部，咁就系佢用嗰个外科口罩嘅法门啦。咁但系我见到好多人咧就掹佢啦，就即系啲向上一啲向下咧，咁啊其实。好多時咧就係都危險嘅。 係啦，我見到咧口罩其實面型大家都唔同噶嘛，係咪？咁有機會咧係有大有細嘅。咁我點去揀口罩咧？ 就係要即係覆蓋咗成個面嘅部分咧。其實咧，其實口罩有大中小。咁其實我哋譬如喺醫療用嘅口罩咧，譬如你聽最聽講得多就 N95 係嘛？ 係我有聽講就係呢一個 Level 2同埋 Level 3 咯。 嗱 ，Level 1、2、3或者冇咧，其實就係嗰個所謂即係醫藥用裏面嗰個即係層次，就話佢過濾嗰個即係病毒。其實講係病毒嗰、那個即係即係窿窿有幾大？咁呢個咧，所謂 Level 3就係最。 最高檔 啦，密度高啊，咁地就係喺應用喺個醫療嘅程序裏面，譬如佢有啲水啊，有啲剩射上嚟咁，咁你就會蓋過咗佢咁啦。咁地即係話我哋通常就話啊，如果一個比較高風險嘅程序，咁咧又唔係空氣傳播，即係淨係一個所謂粒子嘅傳播咧， 咁你一個所謂第三級嘅咧，就係以舊用。 嗯， 咁誒當然咧 ，SARS 最聽多咧就係 N95 啦，所謂豬嘴嗰類咁啦。 係係係，好古 N 九五咧就是一個統稱嚟嘅，其實咧我哋地盤嘅工友都用 N 九五嘅。 係佢因為可嚟防塵啊嘛。 係，但係佢啲 N 九五咧就係工業用途，又唔係醫藥用途嘅。 嗯。 佢醫藥用途嘅 N 九五同喺個地盤用 N 九五有少分別。 係。 咁但係 N 九五咧就係好得意嘅，你圓啊嘛，跟住咧就有一個硬邊。 嗯。 咁其實你知唔知咧 N 九五咧其實好多時咧唔適合我哋啲中國人嘅面型嘅。 哦，因為我哋啲面型係尖尖削削咁樣噶嘛，係啦係啦。 有角啊，因為中國人同外國人少唔同，即係 N 九五嘅研發咧，就係、是、當然係啲外國人嘅，即係個面比較圓啲啊，即係多肉啊。 係。 咁尤其是香港人咧，南方人你知啦，就係、是、個都係頸骨， 頸骨好骨噶嘛， 凸出嚟咧，其實好多時係唔適合 N 九五嘅，即係唔貼到身。 哦、 N 九五就係做咩咧？就係話。我是空氣傳播嘛， 嗯， 但空氣傳播，如果你那個口罩咧，唔係完全可以貼到個面，唔係完全貼到面咧，其實就冇用啦。 係， 好似有啲朋友咧，第一買個 N 九五， 係， 即係佢冇做過，所以我哋咧通常喺醫療用或者醫院咧都會做一個所謂 fit test， 係，即係 fit test 咧就係 度身咁樣啦，係嘛 ？fit test 咧就係嗰個口罩戴咗之後咧。特登噴啲氣體，然之後吸嘅時候入唔入到去，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要特別嘅檢查，咁、所以好多人就唔用 N 九五嘅， 係 你醫院裏邊咧用嗰啲所謂1622啊嗰類咁咧，就係少少似而家你用嘅外科口罩， 係、 長少少， 係 咁個覆蓋嘅面部咧。比較好， 但一般不需要用到啲咁嚴峻啦。如果哥哥姐姐要去醫院覆診啊，咁點算咧？係咪真係喂揾翻個你頭先講咩1622咁啊最安全呢 哦，咁係唔使嘅，因為我而家嗰個新冠病毒咧，其實嗰個感染主力都係一個所謂接觸感染嘅。 係。 咁接觸感染咧，其實就唔係空氣感染。 嗯。 喺空氣感染嘅時候，先需要用到。这个一个所谓 N95, 所谓猪嘴那类这样的东西咯。 是啦咁啦口罩呢你刚才所讲啦就要即覆盖好啦。咁但是有时会想喝下水的嘛是咪咁有时可能又即拉低唞下气你知啦有时行长楼梯真的很辛苦的哥哥姐姐拉低唞下气我哋拉到下爬是咪真的不应该的呢 是不啱的其实拉到下爬呢都是非常危险即如果我当你去过一些即受污染地方就譬如可以去街市啊，定啊咁，即系受污染地方，即系有機會有啲濺咗落去咧，咁即系有病毒有菌咧， 系， 咁你揾隻手去拉佢咧，咁可能有呢、這個即系菌染咗個手嗰度咧， 系， 咁你又會摸下鼻啊，抹下眼啊，咁會感染咗噶啦， 系， 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話啊，咁就我哋譬如有啲時候你就行街嘅，就冇乜見人嘅，咁、那個機會會細啲。不過你真係去一啲人口密集地方咧。我哋真系要洗手啦，去洗手间做呢样嘢啦。 洗手系要用呢个碱液噶嘛，系咪？ 系啦，洗咗手、你先至除低佢，除低咗之后你做其他嘢又要洗手。 系。 跟住理论上要换个新口罩嘅。 哇哇！ 所以就唔系拉低嘅。 系梁医生，如果我饮啖水啦，咁系咪要洗咗手先至可以饮啖水啊？定系我要洗完手要换个口罩？哎呀，咁不如唔好饮啦。 都可以咁谂嘅。 系。 即系安全嘅地方，只可以除口罩。除咗口罩，如果你戴住口罩去好远嘅地方咧，喺个即系原则上咧，你系要换个新嘅口罩嘅。咁、但系咧，当然咧，我都有一个所谓沙士嘅经验。 系 沙士嘅经验，其实喺医院咧，我都重用口罩。 系 咁，所以咁大件事。 系 因为重用口罩嗰阵时候就会有感染。咁当然我哋讲医院嘅环境啦。 系 咁，但系譬如话你行到好多嘅空间，你又唔系接触好多人。同用的風險呢相對是低啲，不過大家要知道呢個有所謂受感染風險嘅。 係，咁我將個口罩掛，即係翻到屋企我掛咗喺個窗邊曬下佢殺菌啊嘛。咁聽日重用得唔得啊？ 嗱，呢個咧就係、當然咧係即係你認真地講咧，就唔應該隔日重用嘅。 其實我真係見到好多哥哥姐姐會咁做嘅， 好多人都會咁做。 係咯， 咁咧又要翻現實。 係。 翻現實咧，其實你去嘅地方受感染機率好低。 嗯， 你用個口罩又冇即係流鼻水啊咳咧， 定係呼吸呢？咁多人又先咁講，即係掛起佢，你唔掂任何嘢，咁你吹乾佢重用呢，即係用一段時間呢，佢行一行出去再返嚟呢，咁你都理論上即係個風險未必咁大。 但最好唔好啦，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隔日係講真，你一日用一個都用好少啫。 係 而家啲口罩嗰、那個價錢好似低咗好多，係咪？ 冇錯，咁但係你有時學你講啦，我朝頭早我去晨運，咁翻嚟跟住下晝我去買餸，咁唔通我用兩個啊？ 咁好多人都會重用嘅， 係咯， 就係、是、話我哋個原則係點啦？即係話你去晨運行出出面，即係空曠地方， 嗯， 根本唔會接觸好多人嘅咧。其实你受其他人感染机会少，只是你是自己的口嘅啫。咁呢啲时候咧，我哋都即系再用翻咧，其实都喺现有现今嘅情况底下咧，即仍然可以接受嘅。 嗯，咁但系即系都系嗰句啦，而家唔好话买口罩啦，其实好多地方都会提供口罩啦，甚至乎会免费送俾你啦。咁如果真系对口罩都仲有啲缺货嘅。或者即係都唔可以花太大量嘅金錢去做呢件事嘅話咧，就可能即係可能政府都有派過啦，同心口罩啦，係嘛？即係有啲重用可以再洗嘅口罩啦，又或者其實向坊間一啲嘅唔同嘅機構度 社福機構咧都會有供應俾一啲有需要嘅。 係啦，所以唔需要擔心，最緊要咧就係要保護自己咯嚇。咁但係真係如果要飲啖水，係咪喺左邊或者右邊拉開佢，然之後係懸空住，另外一隻手揸住樽水飲完就掛翻落隻耳咁？是不是最安全呢？ 是你说得啱啦。其实呢如果真是要咁咧，好多时咧，其实仲有一个好普遍咧，就 系 话你流鼻水啊，流鼻水，你落咗口罩，好大件事啊嘛。 系啊系啊系，湿晒噶嘛。 系咁，所以咧你又即时换唔到嘅时候咧，你就要去洗手间啦。 嗯。 就唔好掂个口罩外部分。 系。 咁你好多系耳挂噶啦，喺耳挂个部分拎咗个口罩出嚟，咁咪当然有方法挂起最好啦。如果唔系咧，单手拎。盯住佢， 就另外一隻手就做嘢啦。 手啊做其他嘢啦、嗯，包括攞樽水。咁咧就記住，做完之後真係要清潔隻手。 係係係，咁大家要留意留意啦。雖然你話戴咗口罩都戴咗年紀啦，係嘛？咁應該都識啦。咁確實又可能鬆懈咗啦。又另外有啲朋友就可能其實由開始到而家都係戴得唔啱嘅。咁希望大家真係要保護人之餘，亦都係。基本上戴啱个口罩都系保护自己。 系啊，唔好做下样啊，算数啊，惊警察拉嘅啫。 好啦，咁今日唔该晒林万福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好啦，送走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呢，咁当然啦就返返嚟呢一个直播室啦。咁提提你啦，咁今日嘅天气呢都相当之酷热㗎喎，部分时间係有阳光啦，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呢係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呢约为33度，新界係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呢明日仍然係炎热，但係间中呢亦都有骤雨嘅。一二雨势系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今日咧都唔知点解啊，头先咧已经系眼大睇过笼啦。5月29号就变咗5:29，明明想出翻个垫底音乐咧，推咗之后佢又唔出，咁想点咧？不过唔紧要，做直播咧就系咁噶啦。我中意做直播嘅感觉咧，就系咩都会发生，咁啊好多时候咧都有种会心微笑嘅感觉嘅。不过望个钟咧，就点样都好都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就会系下个星期五嘅清晨。爽利啦，我约定你星期五喺空气中再见到噃，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提出总值$60,000,000,000的2022财政年度预算，是他上任以来首份完整预算案，详细说明大幅扩大联邦开支的计划。预算案涵盖美国就业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教育、研究、公共卫生、有薪假期和育儿等的领域，亦都有一些涉及应对枪械暴力和气候变化危机的资金专案。